自动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份额。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和您相约，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这飞机的一些事情。现在北京的道路挺堵的啊，如果要是有飞机的话呢，就方便多了。但是这飞机它也进不了二环呢。不过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飞机的前世今生，还有飞机的未来的一些发展。那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一本书。今天呢，还有一位来做客的专家朋友，他呢是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航空知识杂志的副主编，他就是一位专业人士王亚楠。今天呢，我们就来听王亚楠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飞机全书。亚楠你好。 你好，刘莎。 嗯，刚才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了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丰富。你先跟大家来聊飞机，如果有飞机的话，这堵车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们用飞机就能解决了，是吧？ 对，那得需要城市飞行器。现在好像还没哪一个国家能够率先装备。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飞机全书》这样的一本书。那是不是亚楠先跟大家说一说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因为当我拿到《飞机全书》的时候，我只能说，这书真精美啊，真厚啊。怎么来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先概括一下这本书，也让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朋友对这本书有一个了解呢？ 嗯，就这么说吧，这本书呢，实际上它的品牌就说明了它的质量。这个书呢，是英国金德斯利公司出品的，也就是著名的 DK 出版集团。那 DK 出版集团呢，素来以这种出版印制精美的、装帧精致的这种百科类的图书著称。这本书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是被它的样式所吸引，非常的精致的一本大书，大16开本的硬皮精装，320页，里面收录了2000多张珍贵的照片。这部书呢读起来很轻松啊，它不像是很多学术类的书，动辄上百万字。这部书呢文字不是很多，图片为主。但是文字呢又精致地介绍了航空史上各个时期的一些经典的事例和经典的飞机。所以说这是一本读起来感觉很轻松但是收获很大的一本全彩的百科类图书。 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这样的一本书是有品牌的书。现在买书也跟我们买很多商品一样，一定要注重牌子，是吧？这 DK 很有名。 没错 ，DK 是1974年就成立的老牌的英国出版集团。 嗯， 实际上这个品牌在出版界呢，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无论竞争如何激烈，精品总是有生存的空间。 哎 ，DK 的百科类全书呢，最多的曾被有一种曾被译到45种语言，在几十个国家发行。所以 DK 呢，直到今天，它的日子过得也非常滋润，就像在我们一直都在说传统的出版业在消亡在没落的这个背景下，他们一直是精品的代表。 嗯， 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了，这是一本有品牌的书，但接下来问题就又出来了啊。亚楠，你知道吗？很多普通人啊，在看这种啊，因为这里面有特别丰富的图片，实际上是文字加图片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有的朋友就说啊，说这个文字加图片的书是不是适合那种低龄的人读，或者说初入门的人读比较合适呢？是不是一本真正的百科全书，是不是和那种比较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那种比较专业的爱好者来阅读的书呢？这是一本适合什么样读者的书呢？ 首先呢，这不是一本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一般是索引类的，看着很繁琐，心可能很漂亮， 嗯， 就是只是说百科样式的。这本书还是循循善诱的来讲航空的故事，航空史上经典的人和事儿，包括经典的飞机。 嗯， 这本书适合的年龄呢，主要是应该，我觉得应该在8岁以上的儿童。对，8岁以上，年龄太小呢，实际上也没有问题。像我自己的孩子呢，就很喜欢这个书，但是他是图片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所以他会缠着大人给他讲。对。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听众朋友们做了简单的一个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这个飞机全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飞机全书呀，是以令人炫目的精美图文展示了载人飞行的非凡的往事。这本书啊，收录了有8000多架或者是8000多台8000多个的经典飞机、创新型的发动机，还有著名的制造商以及那些世界上先进的飞行器背后的人和技术，将成为大家领略人类航空奇妙历史的一个绝佳的指南。这当中呀，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叫高分辨率的啊经典级的藏图。我也看到了这本书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图片，非常的清晰。我不能在广播当中啊描述它到底有多清晰，但是我只能是这样说，在我看到的很多的这种照片当中啊，这个照片绝对是算得上最清晰的那样的一个类别了。因为在照片当中啊，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么也有一些比较小的，通常大家会认为说比较小的照片会比较清晰，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啊，它有比较大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照片呢，它呢就是一个零件或者是某一个部分，那么就这样的这种单独的某一个部分啊，就是应该是小图放大了，这样的小图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呢，还要再说一说啊，在这本书当中呢，它解析了啊经典的名机，那些著名的飞机的设计的特点啊，人家为什么把这个座椅安到这儿，为什么呢，前面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视野有的大有的小，还有不一样的这样的设计，在这本书当中都做了逐一的点评。另外呢，飞机的各关键的系统也是一目了然。我们大家看飞机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啊，看到的更多的都是这个飞机的表面啊，比如我们能看到这个飞机的翅膀，能看到身子啊、机尾啊等等等等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但是呢，我们大家眼睛啊，普通人眼睛能看到的并不是它的关键的系统，它很多的关键的东西都在里面呢。那到底这个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这本飞机全书当中呢，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讲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在前面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业的嘉宾朋友王亚楠也说到了，这本书啊，只要是8岁以上的这样的年龄，基本上都可以阅读。所以呢，这虽然是一本啊航空的科技简史，但是呢，这里面的文字简明生动，大家读起来会觉得，挺容易懂的。虽然讲的是很深的关于飞机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并不是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去读一本类似的这样的比较专业一点的科普书的话，会觉得哎呀，有的书看起来虽然内容挺好的吧，我看起来也觉得挺有趣的，但是就是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看起来觉得挺难受的，看着看着就会有不懂的名词。在这本书当中啊，这样的这种比较晦涩的名词，应该说我因为对这本书也做了一个叫初步的翻阅，虽然不是特别特别详细，但是我也看了很多那种特别晦涩的专业名词，在这本书当中真的是没有，所以还是比较容易阅读的。这样呢，就是有一些啊对飞机特别喜欢的朋友，那么看这样的一本书的话呢，就能够对整个的飞机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还有呢，这一本书当中啊，它还是说了一些 飞机设计大师他们的成功之路，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在我们从飞机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飞机应该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时间段了。各种机型的飞机，各个国家的飞机其实生产了有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回顾一下，真正我们不论是在民用航空领域还是在军用航空领域，那么这些飞机呢，其实种类并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多。什么原因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飞机呢被淘汰了，只有一些特别经典的、特别适用于的机型呢一直在保留的，所以才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有那么多复杂的机型。那么再来说一说呢，这就是一部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其实我觉得用这样的一句话吧描写这本书，我倒是觉得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真的是特别厚，所以呢就要跟亚楠说一说了啊。前面呢我们已经说到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包括图片特别精美，然后说了这个飞机的关键的系统，还说了这个飞机设计大师的成功之路，这都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因为拿到这本书以后就能够觉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可是说它是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亚楠，这书这么大这么厚，怎么是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啊？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我们经常会在做工作的过程中碰到有人问我，哎，飞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飞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这个问题很大，你可能按照我一般的想法来讲，可能要给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个年轻人讲清楚这个问题，可能要坐下来，念叨两个小时，可能还未必说得明白。 两个小时可说不明白。 但是我看到 DK 的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嗯，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部书的话，它是按照航空这100年来每10年为一个章节来写的。那十年，在这个10年的章节里面，他写到了著名的飞机有哪些，在这10年里最著名的那些航空人物有哪些，他们简要的故事是怎么样的，那么这10年中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儿，还讲了这10年中有哪几个特别伟大的制造企业值得你关注。但是对于这么多点呢，每一个点实际上他介绍的都是非常的精致和捡重要的点来给你介绍，那这样一来呢，你读起来就不会很累，而且他那些点选的往往是具有趣味性的，比如说早期先驱哪一个人什么时间做了一次冒险的飞行，而且最珍贵的是在很多历史事件中他都配上了地图啊，当年的插画啊，100年前的招贴画啊，有这样的东西，那么看起来也是让人兴趣盎然。在过去其实像 DK 的书啊，你知道我们看 DK 的书有的时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看到过很多 DK 的这类的书，DK 比如说像飞机是比较经典的， DK 还有同类的书，比如说火车呀、汽车呀、枪械呀，还有冷兵器，每一本书都是这个套路，非常的精彩。为什么我说看了之后有的时候很心里痒痒但是很遗憾呢？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就翻译了这一本飞机全书是吗？ 所以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呢专门跟英国的 DK 进行了接洽，正式的版权引进了这部书，然后由航空知识的编辑团队都是专业人员对这部书进行了精心的翻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今天有这么一本中文版的 DK 的飞机全书出来。 就虽然这本书很厚，虽然这本书很大，但是呢您照样可以捧在手心里，所以这就是一本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我觉得亚楠，你在刚才介绍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咱一定要来说一说。你看你刚才说到了就关于这本书啊，是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阅读。你知道你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是没有拿到这本书的朋友或者没有看到这本书的朋友，就以为是一本专门给中小学生看的书。但实际上啊，因为我翻了这本书了，我觉得这本书我看起来都有点难，好多内容尤其一些发动机的图啊，我看起来都觉得比较费事儿。那你刚才说这本书适合8岁以上的人阅读，你这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欧洲的科普书跟我们的科普书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中国的科普书呢，很多时候在制作的时候就把年龄段给限制了，做了一下定义，比如说我这本书就是给小孩子看的，所以一切都是以小儿科的方式来展开，或者把一切的风格都是儿童化。但是这本书呢，实际上为什么我说八岁以上， 那八岁以上的孩子其实就能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这不可能。你看啊，刚才我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说了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说我看着就比较费事儿、 嗯、 比如说在你这土地神一百马力这个介绍当中、 啊、 就说到这个关于气缸啊、火花塞、 嗯、 还有散热片，还有螺旋桨、安架器、俯视图、进气流道。你说要八岁的以上的孩子懂 这 些，这 个八岁的孩子不行。 别说八岁了，我自己研究了半天我都没看出来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本书在实际上购买者中有60%都是对航空有爱好的人， 剩下那40%都是八岁以上的人是吗？ 对对，那就是各种年龄段的，但是没有一般呢、啊、就是年龄很小的一般都是在家长的指导下可能做一些了解， 但绝大部分应该还是对这个航空啊对飞机的爱好者去购买是吧？ 没错，实际上我们读书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一个读者能够100%的掌握这个书里所有的内容。 嗯， 我本人也是，其实我读的很多书我觉得平均掌握30%吧。 但是你看像你这个什么化油管啊、化油器啊、然后排气管啊、还有进气管等等的冷却导板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真的啊不是专业的人啊，大家看起来有点难度。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要需要在你刚才那话的基础上改一改，就是八岁以上最好是对飞机有一些爱好的朋友、 哎、没错没错。 嗯， 这是最合适的。这部书呢为什么我说它既适合小孩子，它更多的也适合成人呢？ 适合小孩子就因为里面有图片。 对， 嗯， 成人可以找到里面关于飞机的原理的一些很细致的说明图。 嗯， 你看它对于一台发动机的各个部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实际上那个解析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寥寥几个字，但是实际上很多飞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就是在那些字里面藏着秘密。 嗯， 就是他告诉你这部分实现了什么功能。那对于这本书实际上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讲，你知道是收藏品。 我觉得对于图书的爱好者来说啊，不仅仅是这飞机爱好者，对于很多图书爱好者来说，这 DK 品牌的图书它本身就是收藏品。 我们有些读者是这么买的，买两本 啊，自己看一本。 对，有一本是翻阅的，另外一本连封都不拆，然后就是放在书架上收藏。 看来这书的销量不错呀，你看都是2本2本的买的消费者。 其实这本书从中文译本开始宣，就是在网上开始宣传，我们说已经北航出版社引进了这部书、 嗯、 那么会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时候，这预售的时候3天之内网络上的订单就已经达到1500本。 3天之内预售就是这么大的一个 量。对对对、 哦、 但是由于这部书呢印刷工艺很复杂，在印刷工厂出了点问题，所以拖了一个月，导致很多读者都快疯掉了，一直等着说这部书怎么还不来。 你现在是夸你们这本书呢还是夸你们的这个出版商呢？你看这书大家还没看见呢，光预售啊3天就超过1500本的这个订单啊，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个量。 对, 对，这考虑到这么大一部书呢，实际上这个量是不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其实还是应该给这部书的原始的策划者 DK。 其实看到这部书，因为 DK 的书我早在10年前就开始接触，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多 DK 的书。对对对。 你本人都收藏了哪些 DK 的书啊？ 比如说 DK 的这个枪械、 哦、 DK 的战争史。 DK 的战争史那部书绝对是一本精品中的精品。 但是我觉得亚楠，你收藏的这些书啊，其实和你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你本身是航空专家，其实也是武器专家，然后也是对战争非常了解的一位业内人士。你收藏的这些还都是属于你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对， 是有没有超范围收藏的呢？ 是一些各个历史时期的破烂吧。 哎，你知道谈到 DK 不少的我们中国的朋友啊，其实是从 DK 给那些真是青少年的那些书开始了解的。所以有不少家长朋友一看到 DK 都以为是给青少年阅读的书、 嗯、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全年龄段的阅读的一个系列。 给喜欢读书的朋友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在国内能看到不少 DK 的中文译本。 嗯， 但是所见比较多的多数是定向给儿童或者说少年的书。 对对对， 可以把它理解为叫科普百科或者少年百科。 嗯， 那类的书我个人认为，为什么这类的书在国内比较多呢？因为一个是呢，国内的少儿少年的阅读市场非常大。 嗯， 我们知道这个儿童书的竞争非常激烈。 嗯， 那 DK 的书不失为精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DK 的儿童本的这种百科类的书相对来讲引进翻译的难度小。 哦， 你知道这个书最大的难度在哪？这个书2013年出版了，但是为什么时隔了3年才在中国出现？因为这样的书翻译起来难度非常大。 对，确实有好多专业名词，大家就想想吧。我们平常大家，如果你接受一个一般的大学教育，那外语也就是四级或者六级，然后其实外语还有八级的，另外还有专业的专级专级的。但是呢，有很多专业的啊，比如说咱就说专业六级，它并不见得能够翻译像那种航空的这个名词。 对，难就难在这儿。所以这部书我， 你专几了？亚楠，你是这本书的译者之一。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专业的任何级别，只不过是我们对航空了解的比普通人多一些。 你能够把中文那个词儿和英文那个词儿给对到一起， 对对对，我们能搞清楚他在航空的领域里讲的一个故事，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这本书翻译用了多长时间啊？ 我们十个人的团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专职的编辑，而且是航空题材的专职编辑，整整做了四个月时间。 你看啊，你们十个人的团队做了四个月。但是我知道很多书啊，其实就是一两个人做翻译。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十个人四个月的话，就是四十个月；如果一两个人的话，那就得好几年才。 对，忘了补充一下，我这十个人团队都是业余时间来翻译。 业余时间 并不是全天。如果全天工作制的话呢，用不了这么久。 哦，但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了，是吧？哎呦，这样的一本书能和大家见面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尤其是在第二十段的一开始，就跟大家着重的说，这本书绝对不是亚楠说的那种啊，适合八岁以上阅读的，应该是一个全年龄段。因为真的好多家长朋友熟悉 DK， 就是因为给孩子买那些科普阅读。 讲一个例子，我们家的女儿现在是六岁，对，按理说这种书呢，她完全不会看，但是她其实上来讲，她经常会缠着我去。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哎，它是什么东西啊？ 嗯， 其实来讲，我觉得这个一本好书的很大的功能是在于这儿，它启发了孩子的求知欲望。 嗯， 可能大人要费点时间给他念一段这个故事，但可喜的是，这里面的多数的故事对于大人来讲不存在任何难度。 对对，这一点我也跟亚楠的意见是一样的，非常确定。但我觉得你们家真是龙生龙，凤生凤。你看你们家闺女刚六岁就能看懂八岁以上孩子可以看的书了。 她绝对不是看，她一个字都不认识。 她也很喜欢。这真的有遗传。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有的小孩对某些东西，就是对某一门特别钻，就整天重复着玩某一个玩具或者做某一件事。我觉得你们家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整天就跟这飞机干上了。 你说是飞机，那我给你举个例外啊。你看啊，我家里还有另外一本 DK 的战争史， 他看吗？ 他不看，他对战争史没关系。但是那天他偶然间翻开一页，他说，爸爸，这个图上画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一看，是古希腊跟波斯帝国的温泉关之战的战役图。 那图上有飞机吗？ 那图上没有飞机。他说这场仗打得很有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他会缠着我去给他讲一场古代战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本书，其实那个书绝对不是给孩子看的，那本书是一个成人本的。 你又在一直的称赞这 DK 是吧？你今天是给 DK 做广告专辑了是吗？ DK 这个品牌呢，其实大家我想很多读书的人都喜欢，但这里面我其实来讲，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北航出版社。 哎呦， 对， 还得夸夸出版社。 对对对，因为北航出版社跟 DK 前期的谈判啊是很困难的。 是主要想把这本书的价钱降下来，谈判。 因为英国 DK 一直很担心中国没有一个出版机构能把这书做好， 其中很大一部分包括翻译的原 因 哈。 因为 DK 他 对 自己的品牌形象是非常的重视的， 他 很担心如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团队弄出一本不伦不类的这样科普书，会有损于 DK 在中国的市场拓展。 哎，说到这儿啊，还确实要问一问呢。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翻译啊，因为有这样的专业人士打造的，那么这个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我还要说一说现在这个书的整个的装帧。那么这个书它的不论是内部的一些设计，还是封皮的，这还包括插页的一些安排啊，是完全按照英文版的 DK 全书是同样的，还是说后面有一些改造呢？ 应该说没有任何改造，跟英文本是一样的，除了英文换成了中文，里面的版式也没有变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 字儿和字儿的大小不一样是吧？ 除了这儿还有这个封面。 感谢专业人士王亚楠的详细介绍。今天呢，关于飞机全书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到这儿了，再会。